2016年亚洲青年及青少年柔道锦标赛我国代表队14号乘列车回国。本锦标赛从9月6号到11号在印度举行，我国运动员获得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。吴善基和池银霞分别在青年级女子48公斤级和52公斤级项目比赛上战胜所有对手，荣获了冠军。另外，张清日获得了青年级男子55公斤级项目比赛的铜牌。